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Introduction Session 3. 天国的来临，导论第三讲。我们在第二讲呢，就看到末世论学派 Weiss and Schweitzer 两位学者。Weiss 认为耶稣所讲的天国都是未来的，而 Schweitzer 说呢，耶稣整个人他里面就充满这种的信念，末世很快很快就到，天国很快就到，所以他是活在一种的迷惑或者虚幻那种的错觉里面。好，所以呢，Ridderbos 说呢，耶稣这种的伦理的榜样呢，其实不是根据他的末世的期待，其实根据他的错觉的。好，我们继续来看。This is why both Weiss and Schweitzer have recourse to the modern idealistic outlook for their own theology and view of the world. 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 Weiss 跟 Schweitzer 这两位末世论学派的学者们呢，他们的神学和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都是依赖一种现代的理想主义的看法。Thus, their work did not result in a new theology founded on the gospel. 因此，他们的著作并没有产生一种根据福音书的一个新的一派的神学。It only frustrated the efforts previously made to establish a bond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current theological conception. 他们的著作只不过呢，让很多学者们感觉到挫折。学者们呢，很希望从福音或者是福音书的研究能够与最新的神学的概念，从系统神学能够连接起来。那假如耶稣是发神经的话，那新约的研究的结果耶稣是虚幻的，就不能够帮助神学家建立一个耶稣的神学啊，不能够建立一套耶稣的思想咯。所以这种的破坏性的研究的成果对神学的建构是没有什么贡献的。 This failure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first grea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t first had so little influence. 这个的失败就是不能够让神学这边建构一套福音书的神学。这个失败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末世派学者们他们的解释呢，起初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They were unable to give theological expression to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Jesus' preaching, which they had rediscovered. 他们重新发现了耶稣的宣讲有这种的末世论的本质，但是呢，从这个耶稣的宣讲的本质上，他不可能表达出一种的神学。Unable to give theological expression. The result of the activities...他们研究的结果只不过是呢，暂时来说 The eschatological charact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preached by Jesus more and more being recognized. 只不过是说耶稣所讲的神的果是有这个末世的本质的，这个是越来越多学者们能够发觉能够承认的。我再讲一次啊，他们并不是能够为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建构一套的神学，他们只不过是让更多的学者们看到，哦，原来耶稣所讲的天国呢，是讲未来的，是末世的。But this character was considered to be merely the mythical or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the spiritual change which takes place in man and in the world when people begin to listen to Jesus' commandments and to regulate their lives by them. 但是这种的，耶稣的天国啊，是末世的，是什么意思呢？只不过是说因为人和世界开始听耶稣的吩咐，耶稣的诫命，也愿意用耶稣的诫命来自律的过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呢，他们有一种属灵的改变。再来一次啊，当人听耶稣的讲道的时候，他愿意根据所谓这个天国来生活的时候呢，他里面有一种的改变。所以这种天国的末世的本质呢，只不过是这种的内在的改变，一种神话式的表达 或者当代的表达 mythical expression， 就是说呢，人呢有一种很含糊的啊、里面一种的改变啊，要跟耶稣，所以呢，他们就会相信一种的神话，就是天国，未来的天国很快就来了。Characteristic of this eschatological form and spiritual moral content schema was, for example, that which another well-known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school, W. Bousset, adduced to refute Johannes Weiss's book. 好，现在刚才我们讲过呢 ，Weiss 这个人呢，不单是末世论学派的福音书的研究的学者，他也是宗教历史学派一位的学者。现在我们来讲宗教历史学派 History of Religion School 另外一位的代表学者 W. Bousset B-O-U-S-S-E-T 这位 Bousset 呢就举出一些的证据来反驳 Weiss 这本的书、他举出怎么样的一些证据呢就是末世论的形式和属灵道德的内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耶稣基督所讲的外表上是末世论天国还没有到快到了末世论这个是形式但是实实在在耶稣的跟随者听到的这个信息就是一种的属灵的道德的改变一种的生活我先讲这两者很可能是彼此不相调的不符合的 Bousset admitted that Jesus' preaching was entirely based on eschatological conception Bousset 他承认耶稣所宣讲的完全是根据这个末世论的概念就是天国未来天国要来But in his opinion, a sharp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the phenomenological and the intelligible character of Jesus' personality and message. 但是呢 Bousset 说我们要做出一个的区分很强烈的区分一方面是一个现象学的另外一个是能够被理解的耶稣这个人他所宣讲的有他的现象有他的能够理解的本质第Apocalyptic element in Jesus' preaching, his expect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his words about the Son of Man were supposed to be only the forms of a metaphysical conviction. 当耶稣的讲到天国要来，当他讲那些人子要怎么来那些的话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一种的形而上学，换言之，一种的神话，那种信念的外壳而已。According to which an eternal invisible world of a higher order surrounded our little world. 那什么样的一种的形而上学呢？哦，就是原来呢，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以外呢，有一个看不到的永恒的世界的更高的一个的世界秩序包围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再来一次哦，耶稣说天国要来，只不过是要说明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看不到的永恒的世界包围着我们这个世界 This dualism was the husk of the tremendous moral seriousness and the religious depth of the gospel 这个的二元论就是外面有一个永恒的世界包围着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二元论的世界观呢是一个外壳包含里面什么的核心呢哦，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道德的追求，就是福音的宗教性的深度。But the kernel has everywhere burst the husk. 但是这个核心呢，又爆发出来，把整个的外壳又爆炸掉了。The result is, 结果是什么呢 ?According to Bousset, 根据 Bousset, 结果就是 Jesus did not live in the mood ruled by the sense of a crisis. 结果是耶稣的生活并不是有一种危机的意识所管理的 Nor did he give exceptional commandments to his disciples who would then no longer have any future 他并不是给着他的门徒一种的例外型的法律不然的话门徒们 就完全没有什么未来嘛。But contrary to what Vice had said, 而 Bosset 说 Vice 想错了。反过来说 Jesus preached a positive kind of ethics. 耶稣所讲的伦理是正面的积极的 in which this world was accepted. 耶稣接纳这个世界 and through his faith in God, the Father, 因为耶稣相信敬靠父上帝 he really freed himself from the eschatological frame of mind. 他就从这种的末世的天国要来这种的心态呢被解放出来了。啊，这里要说什么呢？就是这种自由派所讲的里面的这个道德和外面这个天国快要来呢彼此是矛盾的，而重要的是里面的这个呢爆发出来把外壳呢炸掉了。所以呢耶稣事实上呢不是每一秒钟都觉得世界末日很快要到的，不然的话他的门徒没有什么未来吗？所以呢他给他的门徒的诫命也不是说哦紧张时期给你用一用吧，不是这样子的啊。耶稣所讲的伦理是正面的，他相信父神，所以呢他就克服了胜过了这种的末日很快要来这种的心态。As an historian of religion, Bosset 他身为一位宗教历史学派的宗教历史学家 tried in this way to do justice to historical view of Jesus' preaching. 他一方面又想要很公允的说明耶稣的讲道是历史上的事件 and to leave room for the ideal Jesus as conceived by the liberal Richelian theology. 但是同时呢他又要容让这个尼采那派的自由派的神学里面的理想中的耶稣。我再讲一次哦，不是一方面呢他里面说耶稣真正的思想真正的生命就好像自由派一样是讲爱的是讲道德的，然后呢外表上耶稣历史上的确讲末世很快到，但是他里面这个爱的那个道德的法律这种的宣讲呢就征服了末日很快要到那个心态，所以重要的还是里面的那个，所以呢他留给自由派他们的这个地位，但是他又要讲耶稣认为末日快要到不过那个呢就已经被征服掉了。各位，虽然我们看到这里这几讲讲到很多的奇奇怪怪的错误的思想，但是当 Riddlebaugh 在这本书的正文正面去解释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时候，你看到这些的反面教材翻转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学到很多东西关于耶稣所讲在福音书里面的神的国天国是什么什么一样的伟大的真理的，所以好戏在后头。 There were other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older school such as Harnack and Wellhausen. 这个比较老旧的学派就是自由派的学派还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的，比如说 Harnack Harnack 是巴特的老师 and Wellhausen 呢这更老了是这个底本说 Documentary Hypothesis 的创始人，底本说就是说摩西五经是由四个不同的传统组成的。 Harnack 跟 Wellhausen 呢是这个比较老旧的自由派学派的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who made use of the form content schema， 他们也用这种的外壳和内容这种的架构in order to be able to appeal to the gospel for the liberal theology， 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可以引用福音诉诸福音来支持他们的自由派神学，就是说讲伦理啊爱啊等等 and to put aside the hypothesis of the eschatological tension in Jesus' preaching， 而将耶稣所讲到里面那种的末世论的张力，就是天国很快要到了末世很快的到了这个的假设就可以把它放下。For this eschatological tension did not at all fit in with the ethical evolutionistic concep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 因为末日很快到这种的末世的张力呢一点都不符合他们这种的伦理学的进化论的天国观。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还是讲老旧的自由派的天国讲伦理啊彼此相爱啊努力啊彼此服侍，而且呢 整个的天国呢，在人类历史中是在进展中的，是一个进化中的 evolutionistic conception。 所以当你讲耶稣每一秒钟都感觉到末日快要到的时候，就不配嘛，不能够用来放在这个人类彼此相爱的进化的群体这个的模式里面的。 Thus in his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在因此在哈纳克所写这本书 relegated the eschatological aspect of Jesus preaching entirely to the background， 他就把耶稣所宣讲的那个末世论这个层面的完全呢放在背景，就是完全放在次要的地位。 In fact he admitted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preached by Jesus must be understood as a future and external dominion as a kingdom that will manifest itself on the new earth。 是的，他承认耶稣所宣讲的天国呢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未来的外在的上帝的统治权，这个天国有一天会在这个新的地 New Earth 那里彰显的。 But in Harnack's opinion， 但是呢根据 Harnack 的观点， This structure of Jesus' preaching must be explained by referring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time in which Jesus lived。 但是这个整个的耶稣的讲到的架构必须要从耶稣当时生活中那个年代那个时期的情况来解释。 Jesus' interest did not lie in these elements of his message， 耶稣的兴趣不在于他的信息这些的要素就是天国等等。 As Jesus' own spiritual possession we must consider the concept of the internal kingdom of God which is present in the souls of men， 耶稣他自己的属灵的拥有物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的那个内在的天国。所以耶稣真正的关心的是每一个人彼此相爱效法他的榜样，有这种的伦理的追求的心的灵We must therefore lift this essential element from its contemporary framework， 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把这个核心这个彼此相爱这个核心呢这个要素呢从他当时这个所谓末世论的架构里面把它提炼出来。 And remember that， 而且要记得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rones and principalities nor with devils and angels but with God and the soul with the soul and its God。 还要记得呢上帝的国不是关乎什么天上掌权的不是关乎魔鬼跟天使们的，天国是讲上帝和人的灵魂的，天国是讲人的灵魂和他的上帝的。 In this way Harnack reconstructed the eschatological trait in Jesus preaching， 这样子呢哈纳克就完全重新建构过耶稣讲到里面那些末世论的特性。 And continue to appeal to the gospel for its rational moral theology， 而继续用福音书来支持他这种的理性的道德的神学。 It is trueIt did not lay as much stress on the social element as did ritual in its conception of God。 是的，哈纳克不像尼采这样子讲到上帝的国的时候着重的是社会是社群。 But he found the dominant element in Jesus' preaching in the value of the individual human soul。 但他发现耶稣的讲道里面最重要的那个要素是讲个人的人的灵魂的价值。所以这种彼此相爱的道德的福音社会福音背后呢还有讲到人的灵魂是有价值的。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很繁琐的争辩呢，其实呢有一些事情是对我们比较贴身的。各位，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女高音的独唱，或者我们自己唱起来的圣善夜 O Holy Night， 里面有一段话说Then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ound its worth。 圣善夜是什么呢？直到他耶稣出现，人的灵魂找到他的价值。耶稣来是要人知道自己的灵魂是有多么重要的价值。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耶稣所讲的福音这个把它现代化一点进入到21世纪就心理学所讲的自我形象，耶稣来建立人的自我形象完全跟圣经是180度相反的。耶稣来是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没有价值，因为我们已经 向上帝的形象毁容了。耶稣来是要重新的建立人的灵魂，从以前不止恢复到以前的上帝的形象。所以不能说耶稣来就是要肯定人的灵魂是有多么宝贵的价值。我们现在继续看瑞德堡斯书。 In this and in similar ways, liberal theolog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tried to maintain as the proper and lasting element that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spiritual purpose of Jesus' preaching. 这样子呢，就是用这些不同的方法呢，自由派神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1914年之前呢，自由派神学尝试继续的坚持他们认为是耶稣讲道里面的属灵意义的正确的要素有长期价值的要素。 Notwithstanding its historical recognition of the eschatology of the gospel, 虽然从历史上他们承认福音有它的末世论的性质的，就是说他们虽然呢承认耶稣有讲到天国是未来的又很快到，但是呢他们用各种的伎俩去维持他们的自由派神学这个才是耶稣来讲的要义。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ut aside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cosmic and eschatological endgeschichtliche traits of the gospel as unessential. 另外方面呢，他们就会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边当作是不重要的，就是福音里面那种讲到宇宙性的末世性的终点，那些呢就把它放在一边了，就是耶稣来是要带来一个宇宙性的改变历史的终结，这些呢他们就不谈了，因为他们要维护的是老旧的自由派的神学，就是上帝来耶稣来就是要我们学习过爱的生活就完了。The liberal theology took up a very strong position,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escha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Jesus' commandments. 自由派的神学家呢，当他们讨论怎么样去解释耶稣的吩咐的时候，怎么样从末世论去解释耶稣的诫命呢，他们是有很坚决的立场的。 In consequence of the heavy criticism thus brought to bear on the eschat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Even Weiss was obliged to state 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his work that not all of Jesus' preaching was ruled by the eschatological expectation. Weiss 这个末世论学派的，因为呢有很多学者强烈的批判他们这种的讲到上帝的国是末世论的，所以呢他的书 Weiss 的书第二版的时候还感觉到需要承认一点，耶稣的讲道不是所有都是由他这种的末世的期待所管理的。 And that not all his commandment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Christ's commandments. 耶稣的诫命不是所有都应该被解释为是危机时期的诫命的，就是这个末世论的学派也要让步一点因为他们讲到最后说耶稣是疯狂的嘛，所以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所以呢还是自由派那边呢攻过来，所以呢 Weiss 在他的书的第二版本还是要说是啦耶稣所讲的不是所有的都是由这个末世论来影响的他不是所有的诫命都要从这个哎呀世界末日快到了，这个是危机性的例外性的诫命，不是所有的诫命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下面呢有一些的例子我再讲一次哈，这些的学者们所提出的，当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这本书的正文呢，就给我们看到其实福音书里面的天国或者上帝的国是怎么样的多姿多彩的一个的信息的。